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25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南朝鲜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6月18号在首尔举行了10万人兼容公共工人权利斗争决心大会。他们强烈的声讨和谴责当局炮制极不妥当的成就年薪制，以图把工人变成金钱和权力的奴隶，推卸经济失败和民生破坏的责任，还高喊争取高压、独裁政府垮台等口号，投入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斗争。他们曾经接连举行过谴责政府决心集会，开展集体削法斗争，举行各工会支部工人集会等，开展各种斗争，严正声明如果朴槿惠拒绝撤销采用成就年薪制，就将投入40万人总罢工斗争。这是各阶层对人间吸血鬼朴槿惠逆贼积蓄已久的诅咒和愤怒的爆发和严正审判，因为朴槿惠逆贼把南朝鲜变成了一个惨绝人寰的活地狱，还嫌不够，无情地抢夺了劳动群众起码的生存权。朴槿惠鬼称什么采用成就年薪制是有必要再创经济腾飞的，但其居心是要无情地牺牲工人来摆脱出自己带来的经济危机的陷阱。声明强调，我们北方全体工人将积极支持和声援南朝鲜工人分歧投入正义斗争，来坚决抵抗朴槿惠集团的反人民独裁统治，维护真正的民主权利和生存权。